啊？点解会咁噶？佢系咁盯住我尾，仲步步进逼添啊！ 咁你都唔明，撇须咁大撇。 啊，我明啦，师傅仔，呢个胡须仔一定系曾经喺街道截停过你，然之后问你系咪成日健身，仲乘机揿你个胸嘅飞来艳福胡须佬。 啊！全中阿健，你尾高真系唔系浪得咯，虚名啊！每一个弯都入得相当准确，而采取嘅系漂移嘅入弯方式。 决胜负嘅弯到啦，师傅仔，除条皮带俾我啊！ 吓，健做咩啊？ 除啦！ 哦， 你 扯住。 你今次输嘅最大原因，其实唔系最后嗰个弯，系你撇须。 吓， 冇咗撇须，你就冇晒信心，因为你撇须就好似猫嘅须一样，系有功用嘅。走啦，师傅仔。 健，你好劲啊！ 唔好咁啦，师傅仔。 哦。 师傅仔 啊，我谂过啦，近排咧好似好多人揾我哋飞车咁噶， 系咩？ 见冇啊？嗯，我谂啊，梗系我哋架车出咗事啦。 系咩？见冇事啊？ 会唔会系呢一块顶风翼太大咧吓？ 见唔系啊，冇顶风翼啊， 冇。你睇下，有两阿伯坐咗上面捉棋啦，冇。哎，我啲嘢啊！你又收埋我只出， 喂，边人收埋你只出啫？ 咁我只出咧？ 喂，潮叉青啊，边人企边人出嘅啫？ 唉，何志虚啊！唉，你睇下，几大？照睇啊，我哋架车行出街啊，可能真系太过招摇啦。既然佢系师傅车，咁就应该有师傅车应该有嘅优良传统。 见，即系点啊？ 即系应该有个學牌放喺车尾咯。 见唔好啊！ 有个學牌喺车尾，就算你架车有几咁靓啊，都立刻冇咁招摇啦。你谂下，师傅仔有一架超级嘅林宝坚尼，全车黑色茶玻璃飞过，你会谂起咩啊？ 战意澎湃。 嗱，啱啦。咁如果啊，佢喺车尾挂咗个學牌度，你谂起咩啊？ 战意更澎湃。 唔系啊嘛，师傅仔。 咩唔系啊？我点都唔会俾你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㗎喇。 哎，我唔理咁多啊，咩天才街车手，我只係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归嘅教车师傅啫。师傅仔 啊，你帮我搵过呢啲做牌嗰啲师傅帮我做个學牌返嚟啊。哎呀，唔係啦，上面呢都唔好就咁写个學字咁简单啊。我要做一个教车师傅之神。所以师傅仔 啊，學车之神。咁个學牌上面帮我写住學神两个字啦。 唔好啊，健。好啦嘛， 大隻啲啲字， 唔好啊，健，好啊， 最好呢就係红色添， 我自残四肢， 围埋呢好贵气嘅金边添就啱啦。 点算好呢？我唔可以俾阿健搵个金漆學神牌啊！咁我应该点做呢？ 何你啊！你系咪搵我写字噶？啊，企喺度你又唔讲嘢啊你！哇哇哇哇！哇，你个格拉底做乜鬼有个窿，系咁流血噶你吓、啊？哇，系咁滴喎个格拉底， 系子弹窿嚟噶！ 哇，是格拉底啊你！何啲啊！中子弹你唔好视为走啊嘛，翻屋企瞓下嘛，出身汗咪冇事咯。哇，啲血仲系咁流添， 我冇事。 咁、你系咪写字啊？咁你系搞到咧，成地血啦啫。唉， 写两个字，我要用我嘅血，你写。 哇，咁喇喳，你想写咩字啊？ 我要 呢两个字。 啊，你写呢两个字？小姐啊，出车啦！我听运输署讲咧，有个新市场啊，我就去试下咯。听讲话咧，呢个市场啊，仲有好多斜路停车噶，好激噶。 系咩？ 咦？做咩你啊，师傅仔？粒声都唔出。 咩唔出啊？声成粒出晒嚟啊，唔出。 师傅仔，你受伤啊？成地血嘅？ 冇啲咁嘅事，你继续开车啦。我冇事噶， 哦，咁你冇事咁就得啦吓，我惊你有事啫。 见你叫我做嗰个牌，我整咗啦。 咁快？我都冇话要咁快。 得噶啦，你开车啦。 师傅仔真系多谢你啊！你嗌到咁，你真系冇事啊嘛？系咪啊你？ 嘿，都话冇事啦。呃你一分咩？分两蚊啊？ 咁好啦，冇事就得啦。咁好在你冇事啫，咁我出发啦吓。 呢架车啊，好似几爽咁啊，真系啊！沙洛真系新车，果然系新车吓，即系个名都已经易衬晒我啦。爱快罗密欧，从今日开始，我要所有人都叫我做罗密欧 ，Robert 欧欧生。咦，前面架车咁熟咁嘅，咪系上次俾佢赢我嗰架师傅车？不过算，我大人有大量，原谅你哋啦吓，听唔听到啊？我原谅你哋啊，真系过瘾啊！咦，但系点解嗰架车有个牌啊？挂住咩字啊？写咩啊？佢咩神啊？ 师傅仔啊，你真系挂咗个牌上去啦？ 吓、啊，我 系大大隻字写学神啊嘛！ 我 岂有此理啊！唔睇油字可，一睇我真系，佢居然够胆写咗个 剑，对唔住啊， 写咗个车神喺个牌度，你当我系咩啊？ 我写咗车神两个字喺个牌度啊。 吓、啊，车神唔系学神咩？ 对唔住啊，剑， 对唔住，咁写错字梗有噶啦。 啊， 诶、哎，冇所谓啦，师傅仔，写错字，诶、哎，况且得一个字写错，好小事啫。 吓、啊，写错字，剑，你唔系蠢成咁系嘛？剑，你真系一个天才啊！一个冇才智嘅人，竟然揸车咁叻。 师傅仔，你冇事啊嘛？你写错字啫，你又唔使流咁多血嘅吓、啊。 我唔得啦。 咩唔得啫？诶，写错字好小事啫嘛。 去医院啊！ 写错字唔使医院系嘛？ 我有事啊，流好多血啊！ 我都话你有事噶啦，而家先肯认。师傅仔坐稳啦，去医院啊！我擦！ 我忍唔到啦！你哋咁嚣张，车神，我已经原谅咗你哋噶啦，你仲系咁嘅，咁曳曳，好练过啦。喂，你仔， 咩事啊？ 你嘛，去边度？ 去医院啊？ 边间？ 最近嗰间啊？ 好，就睇我呢架 Alfa Romeo 156嘅220匹力量，教俾你咩叫做谦虚嘅重要。车神啊嗱，吓、啊，车神，就快去医院啦、啊！喂。 点解架 Alfa Romeo 成日啄住我哋嘅？师傅仔忍住啊！我哋好快就到噶啦，你忍住啊！我哋一定要尽快去到医院啊！你啊！